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30章冥想盆第101集。 与邓布利多不同，卡卡洛夫看上去比现在年轻多了，头发和胡须还是黑的。他穿的不是光滑的毛皮大衣，而是又薄又破的长袍，他在发抖。就在哈利注视的当，椅子扶手上的锁链突然发出金光，然后像蛇一样缠到卡卡洛夫的胳膊上，把他绑在了那里。 伊戈尔·卡卡洛夫， 哈利左边一个声音很唐突地说。哈利转过头，看见克劳奇先生在旁边那条长凳中间站了起来。克劳奇的头发是黑的，脸上的皱纹比现在少得多，他看上去精神抖擞。 你被从阿兹卡班带出来，向魔法部提交证据。你告诉我们，你有重要的情报要向我们汇报。 卡卡洛夫尽可能挺直身体，他被紧紧绑在椅子上。 是的，先生。 他的话音中充满恐惧，但哈利仍能听出那熟悉的油滑腔调。 我愿意为魔法部效劳，我愿意提供帮助。我知道魔法部正在搜捕黑魔头的余党，我愿意竭尽全力协助你们。 屋子里一阵窃窃私语，一些巫师感兴趣地打量着卡卡洛夫，另一些则带着明显的不信任。哈利清楚地听到邓布利多的另一侧有个熟悉的声音粗哑地说： 哼，渣子。 哈利越过邓布利多探头一看，是风眼和穆迪坐在那里，但他的外貌有明显的不同。他还没有魔眼，只有一双普通的眼睛，这双眼睛正盯着卡卡洛夫。穆迪两眼眯缝起来，带着强烈的厌恶。 克劳奇要把他放了， 穆迪低声对邓布利多说。 他跟他达成了一笔交易，我花了6个月才抓到他，可现在只要他能供出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人的名字，克劳奇就会放掉他。要我说，不妨先听听他的情报，然后再把他扔回给摄魂怪。 邓布利多从歪扭的长鼻子里发出了一点不以为然的声音。 啊，我忘了，你不喜欢摄魂怪什么阿布斯？ 穆迪带着讥讽的微笑问道。 是的，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 我不喜欢。我一直觉得魔法部和这些怪物搞在一起是错误的。 可是像这种渣子， 穆迪轻声说。 卡卡洛夫，你说你要告诉我们一些人的名字。 克劳奇说。 请说给我们听听。 你要知道， 卡卡洛夫急促地说， 那个神秘人行事一向非常诡秘，他希望我们，我是说他的党羽，我深深悔恨自己曾经与他们为伍。 少说废话， 穆迪嘲讽地说。 我们从来不知道所有同伙的名字，只有他清楚我们都有哪些人。 这一招很高明，对不对，卡卡洛夫？可以防止你这种人把他们全出卖了。 穆迪嘟哝道。 你不是说知道一些人的名字吗？ 克劳奇先生说。 我是的。 卡卡洛夫透不过气地说。 要知道他们都是很重要的追随者，我亲眼看见他们按他的命令办事，我提供这些情报以证明我彻底与他一刀两断，并且忏悔的不能再。 名字呢？ 克劳奇先生厉声说。卡卡洛夫深深吸了口气。 有安东宁多洛霍夫， 他说。 我看见他折磨过数不清的麻瓜和不支持黑魔头的人。 你也帮他一起干了， 穆迪嘀咕道。 我们已经逮捕了多洛霍夫， 克劳奇说。 就在逮捕你之后不久。 是吗？ 卡卡洛夫瞪大了眼睛。 我很高兴。 但是他看上去并不高兴， 哈利看出这个消息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他手里的一个名字已经没有用了。 还有吗？ 克劳奇冷冷地问。 有，还有罗切尔。 卡卡洛夫急忙说。 还有罗切尔。 罗切尔已经死了， 克劳奇说， 也是在你之后不久被抓的，他不愿束手就擒，在搏斗中被打死了。 还带走了我的一点东西。 穆迪在哈利右边小声说。哈利再次扭头看他，他正指着鼻子上缺损的那一块给邓布利多看呢。 这罗切尔是罪有应得。 卡卡洛夫的语调真的有点发慌了。哈利看出他开始担心他的情报对魔法部毫无用处。卡卡洛夫瞥了一眼屋角的那扇门，两个摄魂怪无疑还站在门后等着。 还有吗？ 克劳奇问。 有， 卡卡洛夫说。 特拉夫斯，他协助谋杀了麦金农夫妇。还有莫尔赛伯，他专搞夺魂咒，强迫许多人做一些可怕的事情。卢克伍德，他是个奸细，从魔法部内部向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提供有用的情报。 哈利看出这一次卡卡洛夫掘到了金矿，四周一片窃窃私语。 卢克伍德， 克劳奇先生朝坐在面前的一位女巫点了点头，他便在羊皮纸上写了起来。 神秘事务司的奥古斯特·卢克伍德。 就是他， 卡卡洛夫急切地说。 我相信他利用一批安插在魔法部内外的巫师为他搜集情报。 可是特拉福斯和莫尔赛伯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克劳奇说。 很好，卡卡洛夫，如果只有这些，你将被送回阿兹卡班，等我们决定。 不要， 卡卡洛夫绝望地叫起来。 等一下，我还有。 在火把的亮光中，哈利看到他在冒汗，苍白的皮肤与乌黑的须发形成鲜明的对比。 斯内普， 他大声说。 西弗拉斯·斯内普。 斯内普已经被本委员会开释了， 克劳奇冷冷地说。 阿布斯·邓布利多为他做了担保。 不！ 卡卡洛夫喊了起来，用力想挣脱把他绑在椅子上的锁链。 我向你保证，西弗拉斯·斯内普是个至死毒。 邓布利多已站了起来。 我已经就此事作证， 他平静地说。 西弗勒斯·斯内普确实曾经是食死徒，可他在伏地魔垮台之前就投向了我们一边，冒着很大的危险为我们做间谍。他现在和我一样不是食死徒。 哈利看看邓布利多身后的疯眼汉穆迪，穆迪脸上带着深深的怀疑。 很好，卡卡洛夫， 克劳奇冷冷地说。 你协助了我们的工作，我将重审你的案子，你先回阿兹卡班。 克劳奇的声音远去了，哈利环顾左右，地牢正在像烟雾一样消散，所有的东西渐渐隐去，他只能看见自己的身体，其他一切都变成了旋转的黑暗。然后地牢又出现了，哈利坐在了另一个位子上，仍然是最高的那排长凳，但现在他是在克劳奇先生的左边。气氛似乎与刚才大不相同，十分轻松，甚至很愉快。四周的巫师都在相互交谈，好像是在观看体育比赛。哈利注意到了对面中排的一个女巫，金色的短发，穿一件洋红色长袍，吮着一只刺眼的绿色羽毛笔的笔尖，毫无疑问这是年轻一点的丽塔斯基特。哈利朝两边望望，邓布利多还是坐在他身旁，换了一件长袍。克劳奇先生看上去比刚才疲倦，还显得有些凶狠，有些憔悴。哈利明白了，这是另一段记忆，另一个日子，另一次审讯。屋角的门开了，卢多巴格曼走了进来。 但这不是衰老的卢多巴格曼，而是鼎盛时期的魁地奇球星卢多巴格曼。他的鼻梁还没有断，身材瘦高，体格强壮。巴格曼坐到带锁链的椅子上时显得有些紧张，但那些锁链并没有像绑卡卡洛夫一样绑他。巴格曼似乎因此精神一振，扫视了一下四座的观众，朝几个人挥了挥手，脸上还露出了一丝微笑。 卢多巴格曼，你被带到魔法法律委员会面前，回答对你食死徒活动的指控。 克劳奇先生说， 我们听了检举你的证词，现在将要做出判决。在宣判之前，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哈利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卢多巴格曼，食死徒。 只有一句。 卢多巴格曼不自然地微笑道， 我知道我是个傻瓜。 周围的席位上有一两个巫师宽容地笑了，克劳奇先生却不为所动，他居高临下地审视着卢多巴格曼，一脸的严肃和厌憎。 这话说得再对不够了，老兄。 有人在哈利身后干巴巴地对邓布利多小声说，哈利一回头，看见又是穆迪坐在那里。 要不是我知道他一向都不机灵，我会说是那些游走球对他的大脑造成了永久性影响。 罗多巴格曼，你在向伏地魔的党羽传递情报时被抓获。 克劳奇先生说， 为此我建议判处你在阿兹卡班监禁至少。 但是四座一片愤怒的喊声，有几个靠墙的巫师站起来朝克劳奇先生摇头，甚至挥舞拳头。 可我说过我根本不知道。 巴格曼瞪大了圆圆的蓝眼睛，在起哄声中急切地喊道， 根本不知道。老卢克伍德是我父亲的朋友，我从没想到他会是神秘人的手下，我以为我是在为我们的人收集情报呢。卢克伍德一直说以后会为我在魔法部找一份工作，等我从魁地奇球队退役之后。你知道我是说我不能一辈子被游走球追着打，是不是？ 观众席上发出了痴痴的笑声。 那就表决吧。 克劳奇先生冷冷地说，他转向地牢的右侧。 请陪审团注意，同意判处监禁的举手。 哈利朝地牢右侧望去，没有一个人举手，许多巫师开始鼓掌。陪审团中有位女巫站了起来。 怎么？ 克劳奇吼道。 我们想祝贺巴格曼先生上星期六在对土耳其的魁地奇比赛中表现出色，为英国队争了光。 女巫激动地说。克劳奇先生看上去怒不可遏。地牢里掌声雷动，巴格曼站起来鞠躬微笑。 混账。 巴格曼走出地牢时，克劳奇先生坐了下来，气呼呼地对邓布利多说， 卢克伍德真的给他找了一份工作。卢多巴格曼来上班的那天将是魔法部不幸的日子。